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大概勤工的模样啊，咁欢迎嚟到109集嘅，唔系嗰时事啊，即系其实点解突然间用呢啲咁嘅开咧？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嗰个张雨成嗰首新歌咧，可以去到 dislike 100万咧，我谂我会去信呢个中央电视台咧，就将佢系立为我哋 Open Sky Radio 嘅台歌。 哇，唔好啊，大 佬，你老母！ 以前佢哋。 即系 cost the universe of time 啫，咁样啊！喂，好啦，咁啊，嚟到今个礼拜109集，咪讲时事啦。咁啊， 听马哥好耐冇见啦， 早就翻嚟啦。咁啊，翻嚟嘅同事啊，又唔见咗啊。 系 咁啊， 呢啲系定律嚟噶。 吓咁啊，有阿台长喺度啦，咁啊，收工翻嚟嘅台长啦。咁啊，有女神喺度啦。咁啊，唔知点解佢又得闲录啦，本来。本来话俾我哋听唔得闲嘅咁样样， 系咯？ 喺拼豆腐啊，好冻啊呢边。 好，同埋我哋有嘉宾啦，即系有阿新烈哥， 系 ，Hello 你好 ，A 嘅， 系 冇错啦 ，Los Angeles 啊，新烈哥。 咁啊，同埋今集就有少少节目变动啊，系咪啊？ 我哋系即系好认真咁讲，有少少节目。嘅調動啦，個調係睇下自己用啲咩鄉音嚟講啦。OK， 咁因為阿俊 九色入 去，因為阿俊唔知點解咧，佢可能因為佢自己覺得咧，佢出現率咧太少啊，咁佢唔知邊度行咧，又無啦啦咧約咗阿 Lu 哥錄咗一節嘅節目嘅。咁我哋見今日啊人少，咁我哋可以慳翻啲嚇。誒，馬哥啱翻嚟係咪先？可以唞多陣 係。可能阿俊懷恨在心啊！我成日寫 description 冇咗佢嘅名 字。我有加佢啊！我有加翻佢。 原來係你。 係啊，咁啊，即係真空就喺呢度啊，就幕下黑手啊，就咁樣。 係。 咁啊，我 OK 啦，咁翻咗嚟咁啊。即系点解冇录三个礼拜咧？咁头一个礼拜就小弟就去咗公干嘅，咁我都有听翻你哋啲节目嘅。 你公干定被干咧？ 我系被干嘅，你去公干有咩做啫？其实大家我觉得真系。去公干有咩做啊？你去公干嘅时候，你都系去到俾人问嘢嘅啫，你去到俾人公审嘅啫嘛，其实系所以我俾人公审翻嚟，跟住咪去翻两个礼拜 trip 咯，咁样冇所谓嘅， 即系弥补翻多少嘅心灵创伤系咪？ 头发都多几条啊，咁样问啊， 我转头帮你掹咗佢。 咁啊，系啦，跟住就 呢系人阿草嘅专利嚟噶，你冇做啊？ 系啦，咁啊，都有啲。见闻嘅，其实都都一开即系而家开始嗰阵时候，未入正题，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样。咁 首先啦，啊俾大家。 咁首先就是工作嗰方面就冇讲啦，即系迟啲问到先至再讲啦，咁样。咁我翻到香港咧，咁其中一样嘢就同阿 Phil 嗰阵时嗰个感觉，即系其实我讲先嘅，因为 Phil 又讲，咁我而家再讲多次啦，就系、是。翻到去就好多 banner 咧，就系、是、某啲政党，即系民建 X 嘅，即系嗰啲政党啦。 照讲啦，我哋乜嘢都讲得。 唔系我真系 眷恋班仆街系嘛？ 即系冚家铲啦， 系啦， 都系冚家铲嗰啲。 有上年有下年嘅。 唔系即系你去到香港啦，你以为得两种，你得两个政党噶咋？ 系， 得两个政党有咩打噶咋？ 有钱。 喂，你谂下黄毓民嗰啲实俾人戒到烂晒，阿毓民都笑啦，佢话你妒忌我靓仔啊，家阵。 哦，我见到 一个就系民建联最无耻啦，当然。你好 sad 嘅 ，so 够 sad 嘅，我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咁我冇所谓，我讲埋我住喺边啦，我住喺杏花村 ，OK， 即系港岛最东边 ，OK， 咁啊，即系查喺隔篱咁样，唔算最东边嘅，咁差唔多啦，咁样你望到将军澳噶啦 ，OK， 咁你知道翻到去咧，翻到去咧，即系喺自己栋门嗰度咧，即系 咁嘅时候翻去，你实见到嗰啲 banner 噶啦， 唔系真系咁样样喺自己屋企门口咧，就见到对挥春就系龙马精神。出入平安咁啊， 冇问题啊，系咪先？咁下低 正常咯。 边个印嘅咧？民建联。 我都唔错啊！真系见到佢哋真系唔通精神啊！顶。 唔系，即系有阵时咧，你系无谓为咗六八九啊，或者系一啲民建联嘅扑街嚟，令到自己家族好弊嘅，因为非常之非常之唔值得嘅一回事啊！ 非常之唔值啊！ 咁啊，讲翻啦，咁样点解咁多 banner 咧？即系。你回到香港，我以为就是三个政党，一个叫做民建联，另外一个叫工联会，这样两个工联会，即是那个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王国卿那个 banner 呢， 是 即是 王国卿啊， 即是细个钟树根啊，当然就即是那个王国卿那个，同埋第二个我忘记了哪个，那个人不是争取七天男士的什么的待产假 的。产假 你真的有看到的。 是反对的吗？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企下低 自拍呢？ 屌你几得大张啊，头陀螺湾。翻到去翻到去杏花村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杏花村是没有，即是杏花村是得工联会和民建联的 banner 而已。咁、 哦、 有民建联嘅街站， 地头嚟嘅，系咪地头啊？ 有民建联街站喺度嘅。咁啊，点我话翻俾大家听，点解先啦？即系唔系特别中意建制派啊？唔系杏花村嘅市嘅居民特别中意建制派啊？因为你会知道咧，嗰阵时黄山嗰阵时嘅革命嗰阵时咧， 系 好多嗰啲枪咧系贴晒啲废枪喺度啊！我要真破村，好卵黄嗰阵时。因为后屘就啲管理处唔捻话唔捻鬼摆啦，咁样系咪先？啊，咁样喂，我唔系贴出嚟啦，嗰啲系咪先？我话挂喺木墙个大厦外墙嗰度，你话屌鸠我啫？我贴喺个窗度，你屌你我私人空间，你屌鸠我啲咩啫？佢哋都管理处都屌噶，点解咧？因为管理处咧系属于港铁嘅。因为成个杏花村啊， 嗯， 上杏花村管理处你要俾管理费啊嘛，基本上就算唔系港铁自己一间公司咧，都系个直属公司或者系母公司、子公司后嘅一样噶啦。总之同港铁有关嘅，所以你有港铁嘅地方，你就见到就有出卖啊，当然，因为民建联就有近民建联就有出卖啊嘛，咁佢见到民建联，又见到工联会，有近工联会又系出卖啦，系咪先？咁啊，成个地方都出卖嘅，即系咁样。我翻到去，其实好难 set 咯。咁跟住翻到自己住嘅地方，咁样当然啦。你去到红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喺翻到去咧，就因为一私事咧，就成日出入呢个红磡嘅地方嘅。咁、 okay. 红磡嗰个隧道咧，咁、大家都知噶啦。 系 咁，你喺嗰度排到扑街咧，都排巴士嗰条路啦。 明白。 咁两旁咧，一定系有啲沟咁样大嗰啲 banner 啊，沟咁样大，咁样 系边个条沟咧？继续， 你 睇 下 边个条沟 咁大咯，即系咁样。你识唔识读下就咁样？咁啊， 我翻去读。 有一样嘢，我就比较觉得有啲奇怪嘅，即系嗰块 banner 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嗰位基督徒们好喜爱嘅林以诺牧师林以诺牧师咧。就快有个栋笃笑嘅报道会啦。 据我所知，嗰啲咁样嘅喺嗰度嗰啲 banner 系好 Q 贵喎。 咁当然啦， 系啊。 咁当然啦，我喺林以诺牧师嗰个 banner 隔篱咧，即系佢好够大啊嘛。我系见到郭富城 系 嘅会嘅 banner 系细过林以诺牧师嗰个 banner 嘅，即系咁样样，系摆埋一边嘅啫。 你知基督徒不嬲都系有钱噶啦， 不即系我可以同大家讲，你林以诺牧师出嚟讲道笃笑嘅演讲会报道会嘅时候，郭富城都走埋一边啊，咁样样。 唉，迟啲郭富城都话自己系耶伦啊 嘛，唔系，因为可能你讲你系耶伦，你咪排边啲咯，或者排近啲咯， 唔系企喺个角落头嗰位。 郭富城系出过啲佛教专辑噶， 系佢有噶，佢有噶，佢 有间系啊，有间纸咧，佢又卖郭富城啲歌， 系啊，呢个我知 道，咁有嘅，会打交噶，即系咩？ 唱咩啊？咩最强啊？诶，是但啦 ，OK。嗱，即系其实你今次翻去咧，除咗呢啲咁样嘅嘢之外咧，咁仲有啲乜嘢觉得系香港，仲系咪你嘅香港咧？ 已经唔系啦，其实已经我去日本已经唔觉得系我去日本，我今次咧就去北海道，咁啊主要喺札幌啊、小樽啊，同埋喺富良野嗰头啦。咁唔好话我哋香港已经唔系我哋香港啦，我去嗰个日本已经唔系日本定日本， 即系因为好多大陆人啊。 即系大陆人系占据晒嗰啲景点嘅地方噶，跟住啲景点咧，譬如我去咗呢个所谓嘅，已经系最旺噶啦吓。北海道佢话札幌入边最旺嘅叫做梨小路嗰个商店街，咁系红溜溜嘅，即系有啲铺系吉嘅，直情系。 唔系啊。 O K， 咁样样，但系去到咧，即系当然有几间系特别旺噶啦。咁嗰啲做旺嘅咧，通常有间嘢叫白华。OK， 咁啊，我哋嗰、那个嗰、个团都停喺嗰度啦。咁系一间咩嚟咧？一间系卖一个所谓嘅手信嘅地方。咁咧入边咧，你需要喺北海道想要嘅所谓嘅手信咧，就喺入边噶啦。咁咧你结账嗰阵时咧，可以用普通话嚟结账嘅。咁样， 佢唔系用人民币啊嘛，大佬。 揸咗未收人民币 嘅，我惊呢样嘢，大佬 美金佢哋可能， 但佢有冇支付宝啊？支付宝咪即系份人民币咯。 支付宝佢哋， 大佬有咁嘅可能性啊，大佬 有啊，咁咪银通啊，即系嗰啲咧， 银通都有， 系个潮 啊！即系呢啲， 女神冷静，女神冷静。 咁啊，当然啦，你买嘢咧，你就好清楚边啲系。强国人边啲系唔系强国人啊？即系我唔敢讲系香港人或者系个，因为我都算系半个美国人啦。 你系 啊咁样样，我买嗰阵时系一盒盒咁卖嘅，即系一个细盒一个细盒咁卖。 佢哋系一箱箱咁， 一箱箱咁样买嘅，一搭出嚟嘅。佢买完之后搭出嚟咁样样，跟住咧佢包住个胶袋咧，就话啊呢、這个系黄生嘅，即系咁样样。 系啲学名叫苏里轩列森 啊，咁样样。你覺得搬曬出嚟咁樣咁啊，白搭曬啲嘢，咁你仲係一個日本人嘅地方咩？你唔覺得係啦，係咪先？咁啊，同埋周圍 語言係唔代表一切嘅。 係咁啊，當然啦。咁你去啲低一啲大嘅藥房， 點解失去比加超會上國際頭條咧？ 喂，比加超呢行嘢，你知唔知咩事？ 喂，比加超就喺日本每日發生嘅，因為呢個譯名問題嚟嘅嘛。比加超喺香港屌鳩 嘅。 好，咁你实有啲团体系唔满意你做嘢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话你比较超屌你，因为而家唔做嘢又话你唔肯做嘢啊嘛，因为你做嘢跟住又话拆出国际噶嘛。 OK， 嗱，我哋俾下我哋嘅新嘅朋友啊，新二哥，因为对上嗰集佢都出过声，今集俾多啲嘢出声啦。OK。你对于即系头先阿 Hammer 哥讲嗰啲嘢啦，咁有啲咩意见啊？你对上嗰次翻香港系几时啊？ 其实我对上嗰次翻香港都两年前嘅。 哇，两年前 咁、我嗰 阵 时 都七八年噶啦，大佬。 其实我感觉上，因为我翻香港系住喺屯门啦，咁你都知道屯门而家发生咩事啦，即系嗰个市公园本来我哋细细个嗰阵时咧系可以撑艇啊，好多嗰啲休憩设施啊，咁而家系俾嗰啲大妈霸占晒喺度唱歌啊咁样各样啦。 大妈的休憩 唔系拉客咩？ 不如讲算 拉客系有嘅，但系就拉啲上年，即系我行过又冇拉到我啦，咁样嘅。 你未到嗰个目标对象 ，OK？ 系咪 你后生？ 目标对象 系 啦，吓咪即系俾佢嘅 target 系要后生啦，咁样。咁大家知道屯门系开咗个 V City 啦，嗰阵时讲到话楼上嗰啲楼都卖到过万蚊一尺咧，就系、是、屯门港铁屯门站嗰个上盖嗰度啦。 系咪即系新发村啊？ 即系以前嘅新发村系啦，咁嗰度而家佢就起个所谓高档嘅商场啦，咁其实个里面卖嗰啲嘢根本住喺屯门嗰啲人多数都系买唔起啦。咁原来我发觉到咧，佢系每日系如果计埋城巴、计埋 V City 本身嗰啲 shuttle、计埋嗰啲，系接近200班车系由呢个深圳湾口岸去屯门嘅每一日，所以其实系周围都系人。同埋我自己覺得我出到屯門差唔多200班係啊，每日 我觉得出到屯门市中心，我觉得系同旺角系冇分别，系喘不过气咯。就里边就又开咗啲名店啊，开咗嗰间，即系好似先前有讲过话，阿 Angelababy 开间 Baby Cafe， 好似净系屯门嗰间做得住啫嘛，全线要执笠啊，执剩屯门一间啊嘛，咁样咁即系你都可想而知嗰啲大陆客都几捧场。咁我自己即系我自己。同我屋企人行嘅时候，即係老人家行嘅时候都小心囉，因为嗰啲人好似赶住咁样，同埋都系即係又驚佢俾佢碌到啊，驚佢俾佢撞到咁样囉，老人家。咁就呢个係我嘅感觉啦，咁样我觉得系同我细个嗰时嘅屯门系变晒啦。咁即係我唯有系可以去到屯门码头啊，差唔多蝴蝶湾啊嗰边。即係或者黃金海岸啦，即係嗰邊先至可以揾翻少少寧靜嘅感覺咯。其實即係呢個係幾 悲劇喎， 痛心 幾 sad 嘅，係幾 sad 嘅一件事嚟嘅，係睇到自己長大。 以前香港區區都有黑社會，依家香港區區都係 都有大媽， 係大佬 走走點啊？走走啊！我去行書店都見到大媽，大佬。 Okay. 系啦，所以系啦，所以香港而家搞成咁，我自己即系都心痛啦。尤其是呢几年系即系政府嘅纵容啦，系持续系咁差，即系如果差得比我想象快啦。虽然讲话五十年不变，即系当时大家都谂住五十年之后会即刻变噶啦。咁但系而家即系你谂下，都系过咗嗰十几廿年， 都净系讲紧 廿年未到啊！佢哋嗰啲。佢啲時間軸係快過我哋好多㗎，好奇怪，唔知點解。嗱，阿希文哥，你覺得返嚟美國搭返嚟呢個國土入面，你覺得係有冇啲抒發嘅感覺呢，或者舒展咗呢？ 舒展咗肯定係個天氣嘅問題啦，當然。 香港天氣如何？ 香港我返去嗰段時間呢，最高溫度有31度咁樣，就最高嘅濕度係 95% 啦，有乜熱到仆街 呀。嗱嗱嗱嗱，呢度在座有幾位朋友㗎啦，你啱喺香港返嚟啦。 OK， 阿 Winnie 女神，你喺澳洲嗰邊你係凍定熱呢？ 好凍呀，得返13度呀而家，所以喺被竇度同你錄節目囉。 哇，那个好诱惑啊，大佬，可惜你嘅圣斗士唔喺度啦。OK， 啊，新啲歌，你嗰边冻定热啊？热 喂，呢边好暖，呢边廿几度啦，我谂吓，即系如果你计翻， 我而家系 话事吓， 同翻各位报道翻啦，因为三藩市呢边咧，其实呢度天气咧系真系一日系四季咁样嘅。是12点零钟是热的，跟住过咗之后就冻㗎啦，夜晚是寒的，大佬。 嗯。 尤其是我住喺金门公园隔离 都 寒啲。 都是一日四季囉。 是啊，真係即 咩 声啊，大佬，好恐怖啊。边个出声啊，是突然间有人乱入啊。是 ,ok, 嗱 不嬲唔合㗎啦。 是咁就今集呢，因为Wilson 呢就唔喺度啦，我唔知佢系咪忙啦，定因为佢同女神有啲乜嘢，佢同女神有啲乜嘢嘅私人关系，所以唔敢出声啦。 好啦，咩呀，开咗副手 manager 嘅副嘅啦，应该做得唔辛苦。 收声啦。嗱但係新耳哥呢喺我哋录音之前呢 send 咗段嘢出嚟，有关呢啲系咪 send 咗歧视性质嘅嘢呢，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呢？ 哦，係呀。 ok， 因为呢段嘢今日喺美国主流媒体都吹得几行嘅，就係讲话有一位施女士啦，即係姓施嘅讲国语嘅女士，咁佢就带咗一个带咗个仔啦，一岁嘅仔同埋一个臭仔嘅保姆，咁去到嗰间都系好出名嘅连锁店，叫 Dunkin Donut 啦，喺呢个纽约嘅皇后区嗰度，咁样佢就想买只 donut 咁样样，咁然后咧嗰、那个非洲裔即系黑人啦，黑人嘅店员咧就涉嫌。好似话歧视佢咁样样，咁就要佢讲出，即系要佢讲出嗰个 donut 嘅全名用英文。咁其实佢嗰时咧，其实佢嗰时咧就话 游戏啊， 佢话佢已经只手指就指住嗰嚿朱古力 donut， 就 就要话要呢嚿㗎咁样呢，咁然后嗰个店员呢就当睇唔到佢嘅手指咁样，係要佢讲出嗰个 Grace Chocolate Donut 呢个咁嘅全名咁样。咁佢呢就觉得佢歧视佢个口音，咁然后呢佢就想攞部手机出嚟拍佢。咁攞部手机出嚟拍佢嗰时呢就嗰间 donut 铺里面呢就有其中一个顾客就阻止佢攞个手机出嚟。咁阻止佢攞个手机出嚟，咁然后即係涉嫌係咁样啦。咁然后又同佢讲话，喂你呢啲一定即係用英文咁讲啦，佢话你呢啲一定係非法移民嚟㗎，滚返大陆咁样。咁最后呢就惊动咗警察，咁好似最新嘅发展就係嗰个 donut 铺嗰个店员係被炒咗啦，登天 donut 嗰个店员。咁即係呢件事就当然就好多嗰啲当地嘅华人团体就话，喂你歧视啊，即係居然一个咁大嘅集团都做啲咁嘅嘢啊，咁即係通常呢啲都系姿态上，每次有啲咁嘅事发生，嗰啲华人团体都系循例都系咁做嘅。咁但係我点解会分享呢段嘢呢，即係我想问一下各位，其实有冇呢啲咁嘅经历啊，或者系如果假如遇上呢啲咁嘅经历嘅时候，你即係第一时间会点做？即係据我所知，如果香港人呢就唔会同佢理论嘅，就第一时间就攞部手机出嚟就拍片㗎啦，直头各嘢都唔讲㗎啦，即係呢个香港人本性啦。咁我自己觉得，如果系我呢，我就直头，我諗我直头会同佢 Facebook Live 啦而家。 会 吓、啊、我唔理佢噶，我慢慢上网先同佢插噶。你明白现场咧，如果有个咁嘅人咧、啊，即系嗰堆咁嘅顾客同埋雇员都有咁嘅嘢啦，咁即系佢啲嘢都唔好食啦，嘥气啦。 OK。 啊，即系你咁样为咗一个店员咁样，即係你冇一个好嘅 training 啦，你个 management 有问题，嘥气。 我呢个梗㗎啦，咁但我就想知道，如果你新年你话你想同佢喺 Facebook Live 嘅时候，你係同佢即係开个 Live 同佢理论啦。 你头先个意见就係头先嗰个途人啊，所谓老人甲啊，都揿住佢唔俾佢拎手机出嚟嘛。 即系我想知 嗰、這个第二个 option 已经走咗噶啦。 唔系，我想知嗰路人啊，其实系咩人种咧？有冇讲？ 系白人咯，白人。 白人。嗯。OK， 即系其实嗱，严重啲嚟讲，呢件事系牵涉咗系几个人种上面嘅，可能有歧视性质嘅嘢啦。但系即系嗱，在座我哋唔系好多人，因为每个人讲下佢哋觉得嘅嗰种睇法啦。头先啊，新烈哥就话佢会即刻 Facebook Live 啦。咁啊， 听埋哥你讲 先，你讲先。Live 想讲啲乜嘢？ 系 live 嘅话，你想唔系即系其实，我系想用尽量仲有可能嘅时间去拍咗佢，因为我惊住最坏嘅情况系会攞鬼埋我个手机，然后 delete 咗条片啊！即系我嘅意思系即刻可以上到网嘅，即刻人哋系睇到嘅咁样。 即系而家做嘢系咁样样，因为如果你斋噏咧，都唔系信你啊！即系有片有证据， 有片有真相，系 咁样样。咁我都唔系话太咩吓，系、 啊、我再补充就系嗰个顾客其实即系叫佢唔好拍片，即系又唔系话 physical 嚟行动上阻止佢攞出嚟嘅，即系叫佢唔好你摸出嚟啊，唔好啦，即系咁样嗌住佢咁解嘅啫。 唔系我依家嗱，我当系一个系。 你话嗰个非法，话佢系非法移民嗰个系边个啊？ 嗰个系个 店员，哦，顾客， 唔系个顾客啊。佢话即系呢啲咁嘅人啊。 可能嗰个店员系冇涉及佢个歧视嘅行为嘅，因为你讲啫，但系嗰个店员或者都系唔清楚，佢可能有三四嚿唔同嘅朱古力系摆埋一齐咧。即系蛋糕啊 ，donuts 嗰啲摆埋一齐咧，佢可能有 chocolate sprinkle， 跟住有可能 chocolate strawberry， 咁佢要翻讲，佢讲翻个全名，佢要边只佢都唔出奇啊。 系有咁嘅可能嘅，我自己觉得。 个橱窗即系橱窗有十几嚿，佢喺个佢自己角度睇唔到你指边嚿噶嘛。 系啊，我自己觉得系有咁嘅可能嘅，所以拍片系断正一切咯，因为嗰个店员其实如果你系话佢系歧视，佢可能顶多都系歧视佢个口音啊，其实。 嗯、但系有时可能真系佢可能听唔到、听唔明噶嘛，即系有时啲嘢，我唔知嗰时嘅情况咁 啊。虚噶，即系佢，我哋讲讲下，无啦啦都讲下英文，跟住讲咗广东话啦。即系你哋留得耐就唔会嘅，但系好习惯就讲下。要自己广通话出嚟噶，即系讲咗自己母语出嚟，当系英文噶。 问题上呢一个地方系纽约，系属于美国地方。美国系可以俾任何嘅人去讲唔同佢哋自己本身嘅语言噶嘛？点解会有 second language 啫？系咪先？ 但系你主要 即系依家其实系 交易语言都系英文啊嘛。 我 哋 问题上 即系交易上边嘅礼仪嗰个态度啊嘛。个店员听唔明你中文噶，你唔会 expect 个店员听得明你中文噶。头先好似阿 Hammer 讲，佢特登都要可能 check 一堆系听得明普通话噶。 嗰、那个系日本啊，我唔关事啊。OK， 嗱呢个问题上，佢系带住个仔啊嘛，佢可能系同紧佢个仔讲，哦，要朱古力啊咁样，一岁唔知佢个仔系咪天才啦。OK， 但系呢个问题上嘅就系、是、呢、這个系一间收受现金或者收受一啲系可能财产咁样去交换一啲食物同你嘅地方嚟嘛？呢间系间铺头嚟嘛？即系佢个态度，即系佢个店员态度系有问题，同埋佢当其时在场嘅另外一个人都可能都系有问题嘛？即 系我觉得佢场嗰人有问题先咯。 系啊，即系就算嗱，当系好似啱啱啊，希文哥去日本咁，当系呢一件事，喂，佢呢个人可能系日本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咁佢用翻嗰啲咁样佢哋自己语言去同嗰人讲嘅话，都系咩？因为大佬喺佢哋外国人眼中去睇我哋嘅样子都差唔多嘅啫，系咪先？ 哇！嗱，我澄清翻一样嘢先 啊， 喺日本咧嗰间嘢咧，即系虽然话就话做呢、這个呢、這个个人生意啦，咁但系佢嘅日文咧。他们懂得日文的，即是那些店员懂得日文的， 是 即是他本，即是本土来说呢是没问题的，说话 OK OK， 那这个我澄清一下 OK， 即是不是只懂国语，就是那班人的， 是 我澄清一下这件事，那你继续 吧。我不、okay. 我不相信这间东立是专门懂啲讲国语嘅人啦，系咪先？ 咁当然系啦， 系啦， 即系你喺咗美国你就咩噶啦 ？OK， 咁我想问阿 Phil 啊 ，Phil 有冇去过一啲大集团啊，饮嘢啊，食嘢啊，咁啊，佢就会歧视啲华人咯、啊。我不如咁讲， 系啦，我哋主要想讲呢坛啊。 吓啊，有冇去嗰啲？ 我真系唔够你 嘅，喂，真系你有冇试过先？ Well， 唔系咁，我都系讲嗰句啦。我对咩人讲咩话嘅啫，坦白讲。 唔系佢讲佢，你可以讲英文，佢都话你可佢都可以全。 屌鸠佢啦！嗰句你自己唔系英文人嚟嘅。 唔系，我想你用系，我想问下你用中文定用英文屌鸠佢？ 屌鸠要。 OK。 唔系，喂，屌唔系啊！就算系即系，就算唔系讲呢啲咁嘅歧视嗰啲嘢，你有阵时你开车有条扑街无啦啦集 Q 你咁样样，跟住好似。好唔咩？好冇嘢，冇嘢咁样我举晒，我怼拉晒两只中指，我直头系双手怼中指，我嘅 F U， 嗯，啊，即系 精趣利落， 啊，即系咁， 系， 即 系身体语言嘅表达啦。 你哋惊啦，你哋嗰边有枪噶 喎， 但系其实惊唔系啊，讲嗰句都唔系话啲乜嘢，坦白讲。睇 depend， 佢呢啲嘢我老老实实讲句咧，呢一样呢一单我 讲嗰啲咧，佢隔篱嗰个你隔篱坐位可能就系个 passenger 先，唔系 passenger 就系枪嚟噶嘛，成支队喺度咁样，你 唔系咁所以唔系阿 Winnie 啊，所以咪睇情况嚟咯， 睇唔到噶嘛。 但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睇人种嚟屌呢？即系白人会屌得开怀啲嘅，但系黑人嘅话，你屌得系比较含蓄啲。 都会噶， 唔卵够胆 系。 喂，你有时有啲你有啲睇人嘅就系讲呢个句，即系我而家都收收地火噶啦，讲呢个句，我都系 book Q 佢算 Q 数噶啦，讲呢个句。 即系有时即系有啲戇交嗰啲，真系戇交到嗰啲咧，嗰啲就真系要屌出声咧，嗰啲嗰句。喂，有啲我有阵时我揸紧其他车，我载紧嗰个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噶嘛，大佬。 系啦、嗯，即系问题上啦。如果代入阿 Dio 哥，你系呢一件事入边嘅，你唔系个阿妈妈，你系个爸爸，带住个仔。跟住喺个东甩、东甩嗰个乜登坑东甩嗰度啦吓，跟住点个朱古力个东甩啦吓，跟住但系佢系即系个顾客啊，唔系你系个角色店员系啊，佢就好有些歧视你咁样。 What are you on 啊 ？What are you on 啊？ 系啦，咁你会点咧 ？What are you on 啊？ 超佢咯，使乜同佢讲嘢啫？讲呢个句，你咁嘅态，你讲唔系喂？你又好彩喎，你讲呢单嘢我啱啱又有嘢讲喎，咁样 就正 嗱，唔系嘅，其实嗱 ，OK， 我讲翻，如果我系嗰、那个，如果我系个女人咧，我第一句嘢，我 wish manager， 佢有讲啊，佢有问啦， 啊，佢有问，但系佢话 manager 又唔系得佢一个 ，OK，、你 manager 唔喺度 ，it's OK，I just go ahead and report it to your corporate。 唔系嗰个店员直头话啦，就指住个心口嗰个名牌话嗱，呢、這个就系我名字，你咩？ 即系呢啲咪漏屌咯？ 识唔识读啊？ 呢个博炒咯。嗱、啊，即系咧，我正如同你讲啊，呢一样嘢咧，就居然咧系发生喺做工嘅地方。OK， 诶、 哎，又有。 咦，有人漏屌？ 系咯， 嗱 上集上集阿 Wilson 已经爆咗你地方啦，我唔再爆你地方， 你唔好再讲嗰、 那个，系啦，你可以报仇啊，你 银行名啊， 系啊，你可以报仇啊， 唔系啊，即系佢我又唔怕啊，咁坦白讲，嗱我试完咩事咧就咁嘅，我嗰度咧，其实我都算新组啦。咁我新入嚟之后咧，仲有两位同事，仲有两位新同事啦。OK， 咁啊，介绍下啲背景先啦。一个咧就系、是、喺深圳嘅新加坡航空公司做 customer service officer， 系 做咩咧？咩佢做咩咧？原来咧，佢咧就系、是、咧出接待人啲 VIP。就出出入入，即系好似帮人 book 下机票啊，帮人做下去带去 launch 啊嗰啲 work 啦 ，OK？ 嗰位系纯正讲国语嘅纯正讲国语嘅北方人，而系嫁咗过嚟举贵佬嘅 ，OK？ 啊， 另一个女仔咧，两个都唔系好大嘅啫，其实两个廿零嘅啫，咁另一个咧就缅甸嘅，即系 Burmese 嘅。咁就华侨嘅，就识讲国语嘅。咁交流背景啦。咁事然发生咩事呢？咁我上个礼拜我哋嗰个管家婆，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叫即係唔好讲管家婆啦，即係我哋大陆总管啦。咁就放咗假。咁咁啱都咁样去嗰度喎。 嗯。 都去北大度，不过佢又去咗东边。OK， 系。 咁我唔知佢去边啦。佢讲今日讲完之后，我都唔知去嗰边啦。OK，anyway， 咁就等佢 enjoy 下啦。咁啊，佢对我嗰个咧就 in charge 啦。咁老板通常就唔会理嘅，因为老板通常出去搵生意嘅啫，咁样好少会翻嚟嘅。OK， 咁啊，之前咧咁就嗰位我个 man， 即系我个 assistant manager 就交低咗啲 assignment 俾嗰两个做啦。系做咩咧？咁佢哋因为咁就咁嘅事完咧，我间行咧就因为之前有另一间行咧就执收咗档，佢哋啲嘢咧就搬晒过嚟我哋度。即系两间变咗间， 大 仔，即系合并 咁，系啦合并 ，OK， 咁咧我就好彩就，因为我系佢合并之后我先走过去嘅啫。咁咁佢哋要做咩咧？因为其实个保险箱嗰 area 咧，个safe deposit box area 咧，又由一个变两个嘅，即系扩大咗嘅，即系将嗰边啲盒都搬埋过嚟嘅。咁因为搬嘢咧，佢都有啲锁匙咧，即系有啲 box 咧就冇人啊，或者有啲 box 未 rent 出去嘅，咁啊要做 organize， 即系 organize 翻嘅，即系要做个做翻个 inventory check 嘅。咁嗰两个新同事因为未有 cash box， 即系未开 can 啦，又未因为佢未正式 training 佢未做嗰啲 teller training 啊嘛， 嗯， 就得你做咯，唯有。 咁唔关我事，唔系，咁佢哋两个负责去再inventory check， 咁就唔系我做。 咁嗱，嗰位嚟自大陸嗰位咧，就唔知系咪因为做惯啲高官啦、啊、吓， 系， 即系啲态度就真系好唔掂当啦。OK， 嗯， 喂，佢对住自己人嘅，佢唔系对住客 嘅，咁佢对住自己人先閪面啦、啊，屌，唔会对住啲客 系啦。嗱，你讲中咗啦，佢真系閪口閪面。即系高高 比较 平 价， 真系閪口閪面 嘅，真系对人唔系对事， 佢对人 方向嘅啫， 四方噶、哦，有四方又有女性式器官嘅，真系好得大， 四方西喎、 啊。咁基本上咧，我另外一个即系我对诶、我另外一个leader 咧，嗰、那个咧就比较。性格即系急嘅，即系个人比较急啲嘅，即系讲多两讲咧，佢又乱噶啦。咁我哋都知噶啦，其实我哋都预咗佢乱噶啦，因为嗰、那个我哋被称为呢个大内总管嘅，我都咁讲噶啦，连老细都咁讲，呢个大内总管系真系乜都即系可以震杀，即系可以震杀三方嗰啲人嚟嘅。 哦、 OK， 咁唔系点叫得呢个名啊，大佬？ 系啦，咁 anyway 啦，咁就咁嗰日就嗰个呢就喺楼下，因为嗰度都几焗嘅，咁我哋知道都佢哋辛苦，咁咪攞定个风扇落去啦，諗住攞个风扇落去，跟住嗰两个妹妹仔两个一齐喺度吵啦。咁其实聊嗰个呢就係讲大陆即係大陆嗰、那个佢就啲态度真係好唔掂啦 ,ok。 佢係窒緊教佢嗰个人定係窒緊 闹啊 见嚟嗰个。 就闹啊即求 练。好咩啊 佢系呢，即系佢啲系 你咪扮佢嚟听下，扮下佢喂。 哦，咁啊， 讲国语， 我就扮唔到啦。讲咗个，不过我就 唔系啲语气系啲语气系 系啦，气差啦，同埋基本上佢冇可能闹过呢，即系冇可能闹过 leader 咁啊， 即系 讲咗 个 佢闹嘅，系啦，冇错， 系。 OK， 咁跟住咧。咁佢咧好多时就喺我隔篱，即系我个卡，即系我嗰、那个诶、我个 can， 我嗰个 can 咧。即系嗰个银柜啦，咁佢成日喺我隔篱嗰张嗰个电脑嗰度做嘢啦。佢咧就唔会去佢嗰个 mentor 嗰度睇佢，即系跟人跟嗰个 mentor 做嘢嘅。 即系有好多扮你点做啦？ 系啦，佢啊一个扮，即系佢 扮学喎。 咁跟住咧，咁有一日咯，咁你知啦，银行啦，即系就算咁多位。唔系做银行嘅，即系唔系银行咩啦？咁你都入过银行啦，你有冇见过？即系你有冇去过一间银行嘅 staff 咧，系可以着牛仔裤咯？ 梗唔得啦， 唔得， 未见过，未见过， 呢、這个真系唔得。你除非系嗰啲咩变服日嗰啲啊得， 系啦， 讲波咩？系 着啦，你讲波你可以着波衫 嗰啲啦， 系。 系啦，我旧年梗系啦，旧年我可以赴国嗰阵时，我都 Warriors 打到入去翻去，我都有着啦。佢写埋落埋 memo 出嚟，话叫我哋因为支持 Warriors， 所以可以着波衫添，冇都有着过。咁呢啲系佢 order request， 即系佢 order 嘅啫。咁我有一日喺度啦，我望咗好耐啦，我望咗好耐，我见嗰条应该牛仔裤嚟嘅，我因为我费事讲啦，因为佢又唔系跟我系咪先？咁我同佢 mentor 讲，咁啊 mentor 咁啊同佢讲两句，跟住佢自己啊 爆丝啦， 爆丝啦，佢又爆 Q 丝啦。咁爆完丝之后咧，咁啊俾面色不特止啦。咁啊跟住我哋因为都其实唔几 short handed 啦。 Dressing code 嘢都一早讲咗噶咯。 系啊，原来 orientation 系 orientation 已经讲噶，即系我就咁样嘅，我自己咧咁。我就 understood 嘅，咁所以咧，我嗰时我去呢间行做嗰时做 orientation 咧，嗰、那个 HR 嗰个 manager 咧系冇同我讲嘅，但系佢 几醒爬啦呢啲， 系啦，几醒爬啦 ，OK， 咁佢哋就今日翻嚟，因为今日阿大陆总管翻嚟啦，咁我嗰个佢个 mentor 咧就个，因为我哋咧就咁嘅，呢间行咧就有三个月 probation 嘅。即其实做嘢都有 probation 依家嘢啦，咁、我哋就觉得因为事态太严重，如果佢过咗 probation 咧，系叫唔到佢走噶嘛。咁、你冇理由留个第时炸弹嘢身边噶，系咪先？ 哦，咁 亦都 讲嗰句 就咩？ 以佢咁嘅态度对住啲客，我真系惊，我真系惊嘈大交啦。 咁佢个 mentor 实系同佢个大内总管report 翻噶嘛？ 系啊，有 report 啦。咁我咪跟住，我咪顺口就等佢哋两个，系啦，我仲做型咯。 咁你冇你冇 make sure 佢有冇啲后台啊？其实 系咯，佢老系鬼佬咯。 吓，咪除咗屌大咁样， 老公都系鬼佬。 系啊， 系啊，就系 头先讲过啦， 明啦。 明啦，已经。 但我想知道佢个英文能力系高唔高咧？ 应该高嘅， 唔高嘅， 高啊， 唔高。 唔接 VIP 嘅啫， 系咯。因为其实头先一路都系 miss 咗呢一样嘢咁咯。 英文啊， 我 觉得 沟通能力 都达唔到咯。 咁你以你嘅理解，你觉得佢系凭咩咁得戚啊？定系佢本身嘅性格系咁啊？ 系啦，我觉得系本身性格得戚 咯。屌啊咁样。 我其实问心啫，因为嗱，阿新你哥 打 啊， 打 啊，我做咗咁多年咧，即系讲得唔好听啲啦，即系我哋呢啲做开啲服务性行业，真系要叫服务性行业做咗十几年啦 ，OK， 即系银行做咗十几年啦。其实你问心嗰句咧。你就算你屋企死人冧楼都好啦，你翻到去孭住个牌仔，即系孭住个 name tag 啦，一定要挂喺个面笑噶。你就算人哋对住你屌你老母咧，你都要食硬食噶。你而家仲要问题就话呢位妹妹就系对住自己人啊，屌老母啊真系，即系。俾个閪样我睇，喂大佬，我点顶对住你啊？ 哦， 我日日 咁佢有冇俾个閪样啲客睇啊？咁佢有冇俾个閪样啲客睇啊？咁佢有冇俾个閪样啲客睇啊？ 佢梗系唔敢啦！ 你点知啫？ 我想知道 呢条 sex， 我即系新啲哥，唔好再讲多次。我帮你介口，我帮你介 event。 所讲呢啲 新闻透视 嚟，我话咁佢有冇俾个閪样个客睇？ 梗系冇啦， 冇笑，认真啲， 冇阻咗嗰种头先嗰种摆。 你两个唔好认真 啦，真系想点喺度啊？ 唔系，我真系帮你讲，唔好讲笑。系， 因为咧佢 继续讲，因为继续系 佢点咁啫？大佬，佢啱啱新做，佢又唔知边个嗰个。我哋 知道呢条女之前有冇做过嘢嘅咧？ 咪就喺深圳星航深圳 office 做 customer service office， customer service 佢都系见开讲开 啲啊！顶 系咪女神讲多次头先讲咩话？ 因为老细嗰种啊，佢点 知系啦？女 Vivi 就讲中咗啦，佢以为自己系做老细，即系仲系老细嗰种，以为佢大过我哋啊！ 哦，明白， 即系 报。 即系咁嘅，即系我套翻落去呢个 case 嗰度咧。咁如果你会唔会觉得嗰个店员系自己做紧老细？ 系啊，我会觉得系噶，即系我会觉得系咪呢条呢嗰条友？即系我睇完啲新闻，我谂下，咦，系咪嗰条友当正自己系老细啊？即系咬我你食我咁样样嗰啲 feel 咧，咁样样。即系以我讲，我嗰呢一。个就嚟未必系同事嘅人啦、啊，个身上睇到一样嘢就系、是，真真正正大陆人咧系何捻的閪咯、 啊。吓、啊，咁我首先回应一下就系阿边个先啦、啊，阿 Phil 我讲嗰啲嘢，即系在下个老婆咧都系做一啲接待，即系以前啦、啊，就喺、是、国大啦、啊，即系走咗先搞讲啦，当然就以前一个人接。即系接啲 VIP 嘅都系， 知啦，我哋梗系你老婆啦， 姓黎嗰啲啦，即系咁样嗰啲天王级人物，或者即系 讲咯， 或者一啲 接待过咯， 任达华夫妇啊，咁样或者系 话时话有冇 一正要 有冇料爆？ 唔系我哋最你最多可以话佢最多可以话俾你听边个最閪嘅。 阿新年哥好快。 喂，任达华夫妇系非常之 nice 噶，真系。 你头先开咗名嗰啲叫 nice 噶， 嗰啲系 nice 啊。开名嗰啲，我阵间话俾你听 啊。哇， 系即系有整要嘅。 你拖到去边啊？我哋由大陆人讲到外星人噶咯，就快。 差唔多噶啦，我哋呢一节差唔多完。 唔系，真系咁样样。即系我意思就话，我老婆都做到呢啲啦，就咁样样，即系啲不是啲什么高职位嚟。 唔系，好明显，头先阿 Dio 哥讲话嗰条女咧系太过后生啦，就系唔识接待， 系啦， 又唔识人情世故，咁就应该阿 Dio 唔后生啊，边有后生啫？起码都就嚟三啦。 OK， 咁我唔讲啦，我要转个话题。 过嚟啦，咁佢仲想点啫？ 够， 唔系咯。 够啦，咁你下次识得讲 I want to chocolate donut 啦 ，OK？ 咁啦，咁我分享少少嘢又系，咁啊，首先我就去过 Starbucks， 即系喺三藩市嘅 Starbucks 啊 ，OK？ 我就算唔捻识嗰嚿嘢系乜捻嘢嚟嘅，我指捻住佢咧，即系佢都会问我两次嘅，当然就问咗厨商入面我想 啱 啦，识啦，就咁样，即系我唔捻识读啦，所以有时啲名咧系你真系唔捻识读噶嘛，跟住我要啲嚿咁样样，我 this one 咁样样，佢就会 make sure 下，最多会拎个夹咧指下，即系你有时有可款噶嘛，即系头先都讲过，喂，我有 chocolate strawberry， 我有 sprinkle， 咁我边捻个系啊，咁啊，佢会拎个夹啊。指住嗰嚿嘢，跟住问 系啊，啱啦，呢个系基本，呢个系 呢个鸡髀 基本 礼貌， 呢个正常啊嘛。 但系呢个叫做大财团嘅属下嗰啲，所谓大嘅连锁店应该有嘅服务嚟噶嘛。OK， 咁我都去过一啲唔系大财团嘅地方嘅，即系一啲锯马嘅地方喺我 自家嘅。 但系執咗我先咁样讲啦，当然即系 Daddy City 嗰度冇 D J 快嚟啊！ 你唔好再爆啦！ 十几年前嘅事嚟噶，咁样样即系嗰啲地方咧，系俾啲退咗休人士啊，或者系一啲白人啊，我咁样讲，白人啊，专登去嗰度打趸嘅地方嚟嘅。咁咧，我就出名啦，吓最出名咧，嗰个扒几好食嘅。咁我哋就有一次，我唔知点解，我有啲朋友读大学嗰阵时咧，就同我一齐去。咁其实咧个样系西口西面噶啦，你见到由入去到坐低嗰一刻咧，都系西口西面噶啦。咁但系即系佢问你咧，你即系讲得啱啊！你讲唔正个名咧，佢问你多次噶。即系话哦，我想要呢、這个，即系讲英文啦，当然系。我想要呢、這个，跟住佢话我你讲一次啊，我唔听得咁清楚，即系咁样再讲一次，跟住咧，我指埋啦，即系拎住个牌餐牌指埋，跟住佢唔够胆讲啲乜嘢嘢噶，其实真系，但系面咯，全程系面咯，同埋懂俾个牌上嚟。怼上嚟都系閪面嘅，你全程閪面，但系佢唔敢讲啲乜嘢，但系打到呢个美国嚟啊嘛，即系你唔敢够胆 讲。啊，呢个重点所在啦，呢度系美国，嗱呢件事系发生喺美国，呢件事仲发生喺美国嘅纽约啊 ，OK。皇后區啊，呢個都算係一個比較密集啲嘅地方。但如果將呢件事轉去可能係德州啊，或者係啲內陸啲其他啲冇乜唐人去嘅地方咧，新聞唔會報噶。系咪？ 睇下佢 打咗啦， 唔系佢睇下佢识唔识做啦。 系啦，嗰个人都会变成东立噶。OK，Facebook 啊，都有人关注嘅。 系啦，即系嗰人系买唔到东立，嗰个人变做东立噶。OK， 哦，佢受到个传媒关注系因为嗰个女人佢自己喺 Facebook 嗰度写咗篇 complaint 去翻Dunkin Donuts， 叫佢Dunkin Donuts嗰度啊嘛。 Facebook 嗰度系啦，咁所以跟住啲人就睇到，咁跟住啲人就开始讨论。咁啊，全部开始追。 即系其实呢件事咧，我哋得到一个结论咧，就系我哋有啲乜嘢咧，想令到我哋出名咧，我哋喺 Facebook 讲就得噶啦。 咪你讲你 得，即系 好啦，神，今集系咁多先啦。我哋下一 part 去听阿 Lu 哥同阿俊嘅 solo 啦。 多谢阿女神打完场。 嗱，我打完场之前，可唔可以俾我打多个圈啊？ 好、哦，你讲，俾你讲。 唔系，因为试完咧就咁嘅，咁啊， 我哋可以唔使。 我哋捞呢个真系 local 嘢嚟嘅。 系啦。 都系讲波噶啦。咁啊，讲咩波咧？咁啊，讲翻两句，因为都关我哋事嘅。咁啊，湾区嚟讲咧，今呢两个礼拜咧，就大家 expect to be 好塞车啦吓。点解咧？因为同时间咧，圣号四。 鲨鱼队咧，同埋 Golden State Warriors 两队都分别入咗呢个 Stanley Cup， 即系呢个冰球嘅 final， 同埋 NBA 嘅 final。 嗱，坦白讲，我今年咧都睇嘅 ，OK。 咁啊， 正，劲。 系，咁我同阿 Ryan 研究过啦，咁啊，基本上咧，Golden State 呢场咧就实实冇黐牙嘅，咁啊，但系问题咧，大家都预咗会塞车啦。鲨鱼队咧都会仲有得搏嘅，但系就个胜算就未必咁高。咁但系问题咧，大家要留意翻啲留意翻啲交通啦，因为两场波都系应该开喺五六点嗰阵时开嘅，咁有机会撞正。虽然一个喺屋伦，一个喺圣何塞，咁啊两个都唔系好近呢个三藩市啊，但系嗰两个位咧，其实有阵时都几超塞车嘅，讲真嗰句。咁啊，大家尽量留意一下啦，即系支持一下自己 logo。咁啊，而家叫紧三飞啊，讲真嗰句，加埋揸紧16年咧，咁啊，如果呢三队即系起码呢三队咧，即系呢三队真系赢到咧，今日真系威过威士忌嘅，真系。 我想问一下，啲飞最贵系几钱啊？ 嗱，NBA 最贵咧就文说就啱啱拉斯寻礼拜一嗰场咧，场边价可以掹到29,000。咁啊，如果你攞呢个 data， 你攞呢个 data 嚟入翻 NBA final 咧，咁啊，我谂都cost 都50,000蚊都唔使，都唔会走噶啦。咁如果山顶位， 哇， 山顶位可能都要讲几百蚊噶啦吓。咁因为平时佢而家卖紧都一嚿水，即系山顶位而家卖紧一嚿水噶，即系连最可能新年都睇下波咧。如果搞到最 cheap 嗰对费城咧，当旧唔知上两个月我睇过啲价咧，我本来想睇嘅，不过后屘时间唔啱，我先 give up。山顶位都要差唔多成嚿水啊！ 哇， 系啦，咁当然贵啦。而家基本上 Golden State Warrior 而家系已经系因为一个 Stephen Curry 嚟，已经系代表咗呢个 NBA 噶啦嘛。 嗯。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顺口讲嘅，因为同埋顺口讲埋啦，因为阿 Wilton 今日就唔喺度，今日又讲唔到街市行情，咁啊，我净系讲句啦，阿桑德斯啱啱寻日就入去睇咗 Game 7嘅，咁啊，啲人系好 curious 嘅，点解佢会有飞入，同埋佢同 Danny Gover 坐埋一齐嘅，即系呢个黑人球黑人嘅演员。Danny Gover 即系演呢、這个Lethal Weapon， 即系光鏈炮系嗰个一刻。 哦，嗰个 米尔吉逊 系咯，系啊，佢两个一齐坐嘅。 最屘嗰就有阿李连杰噶。 系啦，咁就因为阿俊就摆喺度，所以我摆咗出嚟，咁所以我讲两句，因为今日阿俊又唔喺度，咁阿 Wilson 今日又讲唔到街市行情，今日顺便答俾你讲两句嘅啫。咁我咁我哋即系。咁代表啦，即係因为咪讲时事，我哋都係讲美国嘢啦，咁我哋即係希望呢，即係嗱，我哋咪讲时事都经历咗好多啦，咁我经历咗有冇经历过冠军啦，係啦，经历过家人冠军啦，咁我再买个 Gores 冠军啦，咁我慢慢再经历风云啦， ok。 好， 系啊， 好， 今集我哋上半节就咁啦， 上半场，我哋响应翻阿 Dio 哥咁样，上半场咁样，下半场我哋有啊，头先先讲话阿俊唔喺度，下半场阿俊喺度啊，我哋又唔喺度啦 ，OK， 下半场有嘻嘻组合嘅阿 Gabriel Lucifer 同阿俊， 嗱你讲噶， 佢唔介意啦， 拜拜。 下个礼拜我哋再揾翻阿各位翻嚟啦，咁啊，新年都喺度啊，下个礼拜得唔得闲？好 ，OK， 应 该得闲嘅，系。 好多谢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好，欢迎大家呢个嚟到呢个米港时事嘅中间嘅环节啦，站名就叫做港独大台啊，咁样我系阿俊啦，咁隔篱有阿 Lu 哥 ，Lu 哥呢排点啊？ 你讲 Lu 哥咧，啲人未必识我啊， 系。咩双天使格里 Lucifer？ 系啦，大家好，各位 Open Sky Radio 嘅听众大家好 ，Mar Radio 嘅听众大家好。 系啊，之前都嚟过， 咁 做过噶啦，你系嘛？ 系啊，上次同阿高迪安讲，高加索嗰边嘛，讲一带一路啊嗰啲嘛，系啊。 咁今集系咪延续 讲又讲到啲港独嘢？ 都可以话有关系，但又唔系直接同高加索嗰边有关。高加索嗰边就暂时冇咩特别嘢要再讲住。咁但系因为而家嗰个国际地缘政治嗰个焦点咧，嗱大家知噶啦，堆晒去咩东海、南海嗰度啦，啱到 G7 开会去不点名去屌中国啦， 系 人都知系屌中国噶啦，咁中国又喺度话屌受害者嗰啲啦， 系跟住仲要派个核潜艇去太平洋啊嘛，佢话 咁佢睇下佢派佢派到咪派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啲嘢 冇咩嘢，即系对于美帝嚟讲呢样嘢冇乜关系嘅，俄罗斯每日都派战机过嚟美国噶啦，咁。都 不过最近俄佬就好似唔算话喺西面好活跃啦，即系或者唔系话对欧美嗰边好活跃，因为先排咧，我唔记得几个月之前咧，咪好流行咧，好兴就话啲俄国嗰啲战机啊飞到去英国啊、葡萄牙咁远嘅， 飞嚟加州， 好兴啊！系啊，有冇飞到去 Open Sky Radio 上空啊？ 可能想收片落嚟咯。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普京咧就听个 Open Sky 啲节目咧，觉得 OK 喎，搵下嚟做打手都好啊。 系，但系我希望冇啦吓。因为如果有嘅话，台长唔同我讲，就台长好唔老实啦吓，收晒钱。 系啦、啊。哦，咁样好，咁今日我哋讲呢个，你讲呢个系港独大台啊嘛， 系港独， 咁即系讲港独啦，系嘛， 当然啦，最 hit 嘅话题啦， 系啊，即系喂，即系呢个港独咧，咁而家香港我哋呢边咧，咪有个新兴起嘅政党咧，叫做香港民族党嘅阿陈浩天佢。佢突咗个党出嚟啦，咁佢就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咁样咧，就以港独作为佢哋嗰个政治上嗰个奋斗目标。 系，佢系最咁鲜明嘅，系咁多个宣布参选嘅所谓泛本土派嘅政党啦。 嗱，参选嘅嘢就小心啲讲啦，因为Even 即系宝成讲五区公投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实佢哋都话系积极考虑嘅咧。咁因为如果你越早宣布嗰、那个参选，即系正式宣布参选，你越早宣布嘅话，其实由嗰阵时开始就会开始 cancel 你嗰啲选举经费嘅。咁即系你即系咁样就可能盘数就难搞啲。咁我就即系题外话啦，即系今日虽然讲港独，但我都讲少少啦。咁我会觉得。即系喺临 cut off 之前，佢哋先至会正式宣布嗰啲嘢，系咯，咁样就等即系 cut 嗰啲选举经费就好 易计啲， 后啲 cut 噶，咁但系起码条数就会好计，系啦，咁呢、這个即系今日好玩啦、啊，台湾就蔡英文选咗啦、啊，咁我哋香港呢边就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啦、啊，吓、啊，即系叶宝成就揸住呢个牌头，咁样就去积极考虑参选啦、啊，吓、 啊， 咁嚟美国嗰边就喂好玩啦、啊，希拉里又啊啲 email 嗰啲咁嘅 社交嘢又真系，题外话希拉里而家应该唔掂嘅，我睇个势都可能。Trump 对 Sanders 呢个即系我睇嘅。 嗱，用而家 Facebook 咧嗰啲流行嘅 hashtag 嘅讲法啦，我咁讲可能就绝对化咗啲啦，但系我真心有呢个谂法，我都维持咗几耐嘅。由嗰阵时候开始，我已经系维持个睇法，就系希拉里你已经死了。 系正确。 系。啊咁但系即系美国嗰边就都要睇一睇啦，因为阿 Trump 佢就比较鹰派少少感觉上，咁可能即系嗱通常前一任嘅总统就会为下一任总统咧就埋定一啲炸弹嘅，我觉得即系等于马英九都埋定唔少炸弹俾蔡英文咯，我觉得咁我相信奥巴马咧最近即系你见美国政府喺南海嗰啲问题咁积极啦咁。咁进取嘅时候咧，但我又觉得阿 Trump 冇乜呢啲压力喎。 佢系一个 who fucking cares 嘅姿态噶嘛？ 佢唔係 who fucking care， 唔係佢唔係 who fucking cares 嗰啲嘅問題，而係我覺得佢係覺得你嗰啲所謂強硬食屎啦，我先係真正本宇宙唯一本土派啊！屌你， 所以我好期待佢上台嘅。講真嘅，即係睇下美國變成點啦，好唔好咁樣。因為我期待嘅就係如果 Trump 上台之後唔好，會唔會美國轉變成為呢個三黨啊多黨政治咧？咁呢個係我好想睇到嘅嘢。 多黨就難講啲啦，除非共和黨自己細胞分裂嘅啫。咁之前咪有查黨咯，咁但係查黨煲唔起啦，其實 查到六黨係煲唔起，兩個黨呢兩個黨煲唔起， 即係嗰壺茶都煲到冇曬水啦，冇水煲啦，煲乾曬，咁又係回歸翻去一個傳統嘅美國嘅政治格局咯，兩黨政治啦，嚇咁。但系就其实我会觉得一样嘢，美国即系我哋今集讲港独大台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牵涉到美国嗰个全球战略部署啊，或者佢全球利益个问题咧，我就觉得唔关美国党上台事嘅。 嗯， 即系佢成件事其实纯粹关一个单位事嘅啫， 系 光明会。 哦，去翻呢个啦。 我觉得这个即是用黄洋打的讲法呢，就是这个是美国军工裁员共同体嘛。咁我神秘少少 ,Winnie 啲嘅讲法就是光明会啦。 不是支联会。 咦 ,Winnie 冇听住我。 咁美帝到最后嘅都是嗰班你的集团话事啦。即是冇讲个咩会都好啦，是不是。 但其实早排呢，我觉得最有标志性嘅一个做法呢，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系有铺排嘅。其实又讲翻港独嗰样嘢咧，即系而家呢一次讲港独大台，咁我哋用呢个做引子。咁即系有一样嘢咧，我到今日我都仲系觉得好标志性嘅，就系嗰餐饭。嗰餐饭咧就系美国驻港领事咧嘅人员咧，就走去同本文前咧嗰两位代表，即系阿梁天琦同埋阿黄台食饭。 嗯， 虽然唔系食啲咩。不是说吃到什么贵价的东西，就是都吃一些平民东西，但是那么低调的一餐饭，低调之中有些高调的东西，就是被人赢够晒的东西，就是这个我都很能标志性就这件事。然后你会见到一件事，就是梁天琦是去了印度，找达赖，整件事有晒，即是你可以想象到其实光明会的想法是不是转了 agenda 呢，或者一些战术性的调整，就是会觉得喂，你到底香港那些成日在 sell 大中华悲情那些这样的湿沟泛民呢，这样湿沟呢，我想都是时候要找一些新一代的，即是起码其次上都是本土啊，甚至是香港建国啊独立啊那些人来到即系睇一睇呢扎人会唔会都搞到啲乜嘢，系可以搞出一啲声色，即系有声有色啦。起码即系你譬如话好似大年初一嗰单嘢，咁你之后新加东部算你梁天琦攞66,000+票，咁可能美帝都会有啲谂法，即系会觉得咦，会唔会呢班有可造之才，可以即系可以取代到泛民咧啊？咁样即是潜力股咯， 他都是两边落住，但是即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传统泛民已经是失去了美帝这边的信心。 奶共奶得太明显了。其实这个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的，在早几年，即是但是这个又牵涉到中国他那个全球的战略啊利益部署的问题。是开始跟美国是发生了冲突，因为其实以前呢早几年2010年嗰时候，其实是出了本书叫做 China America 嘛，中美共同体。咁因为贸易往来嘅关系，其实佢哋有好多嘅共同利益啦，即係大家其实唔係话两国人民嘅共同利益喎，係两国嘅统治阶层嘅共同利益喎，即係喺搵钱嗰、那个喺搵钱嗰、那个层面嚟讲，其实是有合作的嘛。咁泛民咪就係呢一种合作关系嘅一个 衍生嘅产品。 嗯， 系啊，即系佢哋，譬如话中国，佢哋有多嘅中资嘅公司企业，佢哋系要喺香港上市，而香港亦都系港元系同美元系联系汇率挂钩，咁亦即系话佢哋系有喺净系讲个股票市场啊，或者嗰、那个货币市场啊，各样嘢已经有一个利益嘅连锁喺度啦。 嗯 嗯。咁嗰阵时嘅，其实你可以当系中美关系嗰个月期嚟嘅，咁但系即系到咁上下，咁你随住中国本身嘅定局嘅发展嗰个变化咧，咁而家习近平上台，咁我觉得要睇好清楚嘅嘢，就系喺习近平上台前咧，即系佢哋喺坐正之前，佢第一个见嘅奥巴马，佢特登。咁问题就系第一，喺习近平佢好大力咁样去内部去整肃一啲佢所谓嘅贪污嚟啦， 嗯嗯， 去反贪腐啦。咁但系对外方面咧，佢喺2013年9月嘅时候，即系我之前同高德安做嗰集节目都讲过，佢走哈萨人哋嗰间大学度讲一带一路， 系。 咁再之后就系、是、你一带一路表面上一个经济发展计划，但实质上系所谓经济帝国主义嘅嘢嚟嘅。咁同埋你配合你嗰个经济帝国主义嘅玩法，你喺南海啊、东海有好多嘅军事嘅做法，令到即系个地区系突然之间军事化咗啊。咁你系即系咁讲啦，美国系一个海权国家嚟嘅，佢传统上不嬲都系个海权国家嚟嘅。咁佢系唔会希望你喺海权方面挑战佢，即系你乖乖地服从翻原本大家定好嘅游戏规则嘅话，我 OK， 我由得你中共点样搞都得。你唔俾香港普選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咁但係你去到一個南海嘅局勢嘅時候，咁你去有咁多嘅軍事擴張嘅行動嘅時候，咁我美國嘅海權優勢咪會慢慢俾扣淡咯。 嗯。 咁同埋你睇翻美國咧，就你美元咧進入翻一個加息周期嘅時候咧，其實係當然佢係加咗一次息啫。咁但係嗱，我哋而家錄音做節目係5月29號啦， 29啦，係香港29， 29號。咁其實6月咧就意識嘅咯，美國有意識嘅喎，唔知加唔加喎。而家好似吹緊風，想加想加咁樣啦。咁其實呢個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美國本身個經濟復甦咧，佢國係重新翻咗嚟嘅。我 feel 到美國國力翻咗嚟，所以佢會採取一啲比較具體行動去。制衡中国嗰个海权嘅发展，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变咗大家对港独嘅兴趣就浓厚咗，大家都会谂到究竟香港呢一个城，即系呢个高科一个特行政区个国际金融城市，佢如果独立咗之后，即系佢独唔独立一件事，咁但系佢独立嘅呢个做法，呢、这个过程。会俾涉事嘅国家啲咩利益或者咩可能性？咁尤其是呢个就即系你知香港对落就南海嚟啦， 系啊， 即系上次我都嗰只啱讲通过，即系大家去石柱、石澳游水嘅时候都谂呢样嘢，即系其实南海问题就系香港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港独呢件事系肯定系会影响南海嘅局势嘅，即系所以就我相信，我强烈相信一样嘢咧，就系包括美国啊、日本啊，甚至印度啊、俄罗斯都会睇一睇究竟港独，甚至中共自己都可能会谂港独可带俾各方势力一啲咩可能性。 咁在你睇嚟，咁譬如港独，咁譬如成功咗啦，咁对美国有啲咩好处？对中国有咩好处？ 咁呢个就睇下个过程系点样，即系港独呢样嘢，如果成为咗一个事实，成为咗个结果嘅话，究竟佢过程系点样样？因为如果系中国自己放手俾香港搞港独嘅，咁样嗰个就其实对中国系有益处嘅，嗰个系对中国有利嘅。因为中国佢咁大个国家，佢内部有咁多重重矛盾咧，即系 你地方之間有矛盾，中央同地方之間有矛盾，官同民之間有矛盾，民同民之間都有矛盾嘅喎，即係佢係各類矛盾之大成，呢、這個國家係矛盾之國嚟嘅。 嗯， 即係你甚至黨裡面都有派系嘅矛盾啦，有派系衝突啦。如果唔係習近平就打頭， 係衝突出面添。 咁係噶，咁其實你有咁多嘅國內嘅嘢要維護，或者國外嘅利益去維護嘅時候，其實你將一啲即係你有能夠喺呢啲利益裏面有所取捨咧，其實對本身個利益係反而有啲進，你叫做一啲保障。即係其實你港獨未必對中國係壞事，未必一定係壞事嚟嘅。即係你起碼你香港，如果佢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你放走俾佢獨立，但係你淨係要求一樣嘢，你一定要中立嘅，即係你唔好介入任何中國同其他國家嘅衝突。你唔好喺呢啲衝突度剔曬，咁樣其實即係起碼政治同軍事上冇得剔曬啦。咁其實佢中國嘅統治階層即係共產黨，其實最緊要就係錢啫嘛。係 啊， 領導主權嗰啲唔關事噶嘛。即係你等於而家我哋都好少講海參崴啦，而家我哋主要係講富拉迪奧斯塔噶啦。其實咁你如果你翻嚟香港，你有機會下啲旅行社咧，即係冇嘅。你啲旅行社都雖然都會寫翻海參崴，但都會標翻俄羅斯嘅譯名啦。咁即係話，其實嗰啲領土可能原本中國嘅，咁但係你俾咗俄國，你自己都已經決定放棄啦。即係你其實喺中國本身政府都聲明係嗰啲唔要啊嘛。咁即係俾咗俄羅斯就俄羅斯啦。咁你其實嗰所謂咩自古以來嗰啲咩領土主權神聖嗰啲嘢，其實共產黨嘅即係喺佢哋個中國個統治階層嚟講，其實係鳩噏嚟噶嘛。 係啊，就只不過佢係講 其實唔緊要， 係民聽嘅啫嘛。 係啊，咁即係你咁中意去夾去即係有港獨啊咩分裂國家啊啲咁嘢，咁又講聯台嗰啲咁。或者南沙群岛啊、南沙主权啊啲咁嘅嘢嘅时候，咁其实嗰啲废话嚟噶啦，即系你，即系我讲嘢咧，其实我你不如攞翻所谓海参崴嗰度先啦。 嗯嗯嗯， 你攞唔攞？即系咁，佢又唔攞咯，即系问题就系你1839年你鸦片战争打输咗，咁跟住1842年就。即系香港开埠咁，正式俾咗英国国佬咁。咁跟住你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即系所谓英法联军之战嘅嗰啲时间，你先同俄国签爱辉条约、北京条约嗰啲嘢啊嘛。咁你先割咗啲地俾人哋啊嘛。咁即系我觉得咁嗰啲唔通唔系自古以来领导，即系所以其实领导嗰样嘢，即系对中国嚟讲冇意思。咁所以我会觉得一样嘢，既然你有咁多嘢可以攞去谋。系嘅，可以牺牲嘅，咁你不如即系你放手俾香港独立，起码一样就系你香港独立咗之后，佢如果系可以发展成为喺外交上牌面上中立嘅国家嘅时候，你嗰啲资产你都仲有保存嘅方法，有个保险箱起同摆喺度。而且如果香港中立嘅时候，理论上美军系唔可能入嚟香港。 系啊， 你理论上你美军。都冇可能入到嚟香港，咁或者日軍啊、印度啲都唔會入到嚟香港，咁變咗就係你香港維持翻一個即係有時邊類似翻英治時代嗰城邦嘅格局嘅時候，其實反而你中國係有利嘅，即係你叫做個窗口之餘，有嗰窗口可以幫你隔，即係隔住某啲所謂外國勢力嘅時候，其實對你中國唔係話完不利嘅。 嗯， 咁但係即系统治阶层可能佢哋都会有少少呢啲谂法，咁但系但你知佢手底下嗰扎黄文噶啦，好啦，分拆噶嘛，系啊，咁所以即系睇下，即系但系如果陈文老师啲讲法咧，就其实如果共产党可以即系而家是去谂呢啲嘢，其实都系迟咗啲嘅，咁如果再咁。 放唔低嗰啲咁嘅口号式啲咩令到主权神圣嗰啲，其实即系你共产党都系即系冇得救。 咁所以就香港各方面自己香港人要剔晒啦，即系你要明白有啲时候系唔到你话我仲系觉得自己系中国人或者点样，但系好多时候你可以见到而家大陆其实中国嗰方面嘅问题，佢唔单止系经济上嘅崩溃或者贪官污吏，佢基本上连粮食都出现问题，即系佢系成个国家其实几年前讲紧就系唔够粮食噶嘛，咁基本上系唔够粮食噶嘛，佢话依赖外国嘅进口，佢根本就冇可能出口到粮食。呢、这个时候佢其实呢个国家嘅唔系我哋想象中之前我哋传统谂住哇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即系书本教上教我哋嘅由细到大咁样，其实唔系咁样噶。当佢个粮食被钳制嘅时候，仲其实佢仲弊过香港噶嘛？世界 系噶系噶。其实呢啲即系关于中国嗰粮食嘅嗰个供应嘅紧张嗰个问题咧，好耐之前我听神秘未知嘢嗰阵时咧，已经听黄杨达讲过，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危机。咁同埋咧，我有朋友啦，咁佢佢系 Gordon 啦，咁其实佢讲到一个更加技术面嘅问题，就系你话你中国嘅土地所谓都用咗5000多年啦。咁再加上即系一啲污染啊各样嘢，其实你嗰块地仲种到嘢咩？ 系啊， 你再讲一样嘢就系话，即系我同佢倾嗰阵时候，我哋都再进步第一样嘢，你根据 urbanization 嘅速度咧，你可耕作嘅土地本来已经唔多嘅时候，你就要开发成为一啲城镇啦，所谓佢哋城镇啦，我叫嗰啲系叫即系或者。啲主流傳媒會講啲咩二三線城市啊咁樣嘅時候，你基本上冇地可種咯喎。 係， 你剩低嘅耕地，你唯有就係、是，但呢個又牽涉到炸陰謀啦。就係話你好依賴去由美國或者其他國家一啲發達國家度，除咗直接買糧之外，你唯有就係引入啲基因改造種子，一啲可以催生嘅農作物。嘅種子，但係呢啲種子亦都佢哋個根部係會揦爛你塊地噶，其實 係你要不停咁買翻佢，而 種出嚟嗰啲 嘅種子啊嘛， 係啦，係啦，你其實係不斷咁俾錢萬山都去賺咯，咁然之後嗰啲基因改造食其實係會食壞人咯， 嗯 哼，咁其實你咁一個 case 啦。都好具体嘅，其实之前我唔记得系咪好似江省有个男人，有个中年人阿伯啦，佢就系饮得太多豆浆咧，结果长出了乳房。 系啊，我听过呢单新闻。 系啦，咁但即系呢单好出名啦。咁其实就系嗰啲豆浆啲大豆，会唔会就系嗰啲万山都出品嘅嘢嚟嘅咧？我唔肯定啦。咁但系。你都可以想象起嚟，就系而家喺中国嘅土地种出嚟嘅嘢，其实会唔会真系好有问题？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喺一个食品安全嗰个层面去可以support 到我哋要讲，譬如话港中区隔啊嗰样嘢，即系我哋减少进口喺中国种嘅粮食啊，我哋减少对中国粮食嘅依赖。实质上我哋都唔系真系依赖中国粮食，佢自己都唔够食，佢自己都系卖外国嘢啫嘛。咁又等于一样嘢就系我哋，其实我哋唔怕你系断我哋嘅米粮嘅，我哋食泰国鲜苗米噶嘛，我哋食金像噶嘛 ，even 都系我哋唔卖，我哋其实我哋用翻你北新界嗰边嘅土地，其实都足够政府我哋应该系三四成嘅食粮噶嘛，以前嚟讲 系啊。同埋喺元朗啊嗰头出嘅米咧，以前系好出名噶，个品质啊各样嘢都系掂噶。咁好可惜就系、是、即系呢咁多年嚟，即系喺个房地产嗰个炒埋情况之下，嗰啲地皮咧，好多农地都俾啲大嘅发展商买咗啦。咁、就变咗又系整多粮食供应团嗰、那个。供应链断裂嗰个问题咯，咁呢、這个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譬如话我哋如果真系假成港独嘅时候，咁或者所谓城邦建国嗰样嘢话，咁有两样产业系一定要重新起步嘅，就系、是、第一就系、是、一啲工业啦， 但是工业嗰个生产模式，可能要更加偏重用一啲环保嘅方法。第二就系农业啊，即系好强调呢样嘢，因为食品安全系好重要，即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嗰个健康系相当之重要。咁但系就呢样嘢就只有。当你重夺翻自己嗰个城市或者嗰个国家嗰个发展规划嘅自主权之后，你先有得讲。 系冇错，咪好似而家我哋将啲食物嘅嗰啲咩储存库都迁移咗上去深圳嘅时候，都冇咩好讲。即系好话唔好听，佢交换咗，咁你点样样算？ 咁讲啦，其实呢个又。我有样嘢想讲，其实喺呢集节目，即系之前同你倾开就，其实我有第二啲想讲，都变咗讲咗呢啲嘢，啲粮食供应问题。咁其实就我哋今集原本想讲啲 地缘政治 啲嘢啦。咁系地缘政治。咁头先讲到港独，其实未或者所谓城邦建国，其实如果中国肯或者中国共产党配合呢一个玩法嘅话咧。其实对佢未必是不利的，因为佢有太多的内部矛盾，同埋有太多的利益，国外的利益的维护啊，或者同周边国家冲突。反而你放咗香港的话咧，即系我绝对可以同共产党讲一样嘢，即系退一步海阔天空啦。 嗯， 吓呢啲嘢都系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以前未收翻香港之，即系未唔冇话收翻嘅话。你未占香港，其实咪好地地咯，即系冇咁多呢啲问题噶嘛，系咪？ 冇错。 咁你其实你而家即系学美国话斋，即系你系陷自己于孤立嘅境地，咁有乜位咧？美国咁我想心讲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因为美国，其实佢美国系应该赌紧一样嘢，就系赌俄罗斯唔会介入南海问题，起码唔以实力介入。因为我是冇实力噶嘛，即系佢即系虽然可能喺香港咁多本土圈嘅人嚟讲，我算系少数亲我嘅一个啦。咁但系我都必须讲嘅，喺之前两次嘅油价嘅下跌，令到俄罗斯嘅本身嘅财富缩水，个经济实力大打折扣嘅情况，就系俄罗斯嘅领导人应该要明白一样嘢，你最有自信嘅能源。或者能源商品嘅嘢，其实你都仲系唔够美帝玩嘅，即系美国要即系其实美帝系操控油价啊，咁你唔够佢玩，咁变咗我哋睇到多嘢就系、是、俄罗斯系喺叙利亚问题好软化啦， 系软化咗好多， 撤军啊，所以佢应该设定少少摆低咗喺度，咁但系大体上都唔会有咩大作为，咁同埋喺乌克兰嗰度，佢都几乎即系胶着啦，而家即系好似都好难再有咩进展咁样。反而几个标志性嘅动作，我觉得即系俄罗斯外交动向，我觉得香港嘅本土圈又借搞独立同建国嘅人要听清楚。咁呢个系重要资讯，就系、是、俄罗斯嘅领导人喺索契一个黑海沿岸嘅重要城市接见过安倍晋三，佢倾北方石油问题。具体倾嘅结果系点，我唔系好掌握啦。咁但系反正佢哋冇话打算进一步去冒犯对方，冇呢个意思嘅。如果唔系，如果有呢个意思嘅话咧，其实就都唔使咁倾。但系佢唔肯倾嘅话，即其实佢哋应该都仲系有好有。意思上想去解决北方石油问题之余，我觉得未必净系讲北方石油问题嘅。我会觉得其实佢哋有倾东海同中国嘅问题。 我觉得系必然嘅。咁你两个领导人会面，咁邻近嘅国家最具威胁嘅就系、是，即系佢哋会认为就系中国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就自然会一定会倾到中国。同日本或中国俄罗斯甚至东海南海的问题，唔通讲北韩咧？ 有时其实当然系啦，北韩都系啦。咁但系北韩对俄国嚟讲系未必系一个 威胁， 佢觉得系好紧要嘅问题。 係啦，即係可能佢都係下下邊管，但係中國絕對係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同俄國之間有好漫長嘅陸上邊界啦。中國嘅問題係俄羅斯本身嘅國防問題嘅，其實咁同埋西伯利亞咁空曠嘅土地咧，其實下面有成14億的中國人喎。你俄羅斯冇可能當個14億中國人係冇到，即其實一直係咁樣做，有啲俄羅斯遠東區嘅地方官就即係屌鳩中國人啊。咁俄羅斯都納粹黨其實。 哦、oh, ，really？ 我依個真係唔知道 喎。嗰啲即係散曬陸軍裝嗰啲咧，或者直頭光頭啲光頭黨啲，佢哋其實有嘅， oh. 即係佢哋係會對中國或者中國旅客極度唔友善，甚至係會打鳩佢哋嘅。 哦、oh, ，原來係咁樣嘅， 會嘅。即係其實喺民間或者喺地方嚟講，其實俄羅斯係幾唔妥中國噶。 其實中國依個真係好奇怪，就係全世界人都唔中意佢，佢可以做成咁樣。 系噶，系噶。咁再讲翻索契嗰个会谈咧，索契会谈咧喺同日本倾完之后咧，俄罗斯第二个我见嘅咧就东盟嘅领袖。 嗯， 咁一定牵涉到南海问题啊。 系啊， 即系可能东盟都会好希望俾俄罗斯讲翻一个态度，究竟南海事务上面，嗱，你唔够钱租金还翻翻啦，咁你喺南海嘅态度系乜嘢？你仲会唔会卖武器俾越南？你仲会唔会？卖武器俾印度啊，或者卖武器俾中国，咁佢哋会问呢样嘢。咁听落似乎佢哋会谈得唔错。咁好明显嘅就系、是，其实虽然俄罗斯曾经口头上面话赞中国即系南海问题，但系你又见埋东盟领袖，咁即系话，其实你我即系谂到咧，你点会真心赞中国啊？就系。你既然玩得兩邊，我當兩邊落注啦。咁但係你再去同日本仔傾其他嘢咧，咁我會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俄羅斯、日本同東盟嘅國家都關注中國問題或者南海、東海問題嘅時候，會唔會其實佢哋有個 agenda， 傾係一個秘密 agenda， 就等於德國同蘇聯以前都曾經傾過互不侵犯條約。签好啦，其实佢里面潜藏住一个秘密协议嘛，一个瓜分东欧嘅协议嘛。咁会唔会其实俄罗斯同东盟与日本之间存在住一啲瓜分中国嘅谅解咧？ 呢个瓜分中国其实就系应验翻阿王耀达所讲之前所讲嘅瓜分中国嗰套金钱师系咪？ 系啊， 其实好 likely 嘅呢样嘢系发生，因为即使你外国唔瓜分中国都好，中国自己会瓜分自己噶嘛。咁呢个时候，外国就自然就会好自然就入嚟瓜分翻，攞翻佢哋要有嘅利益咯。就好似清朝嘅之后晚期嘅事情咁一样。 系啊，系啊。咁我会觉得系有好有可能嘅。咁但系对香港嚟讲咧，瓜分中國呢件事咧，同港獨係好有關係嘅，因為你港獨實質上就係瓜分中國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我哋係要 take on， 我哋做一個 stakeholders， 同埋我哋唔單止要做 stakeholders， 我哋要做一個，我哋最擔演一個比較重要嘅角色。我哋要，即係我會覺得對香港最有保障嘅其实最好就是中立啦，即系两边唔使剔晒就最好啦。咁好似瑞士咁咪几好咯。咁其实台长梁锦祥啦，即系马尾道嗰边台长啦，咁佢都有啲答过类似嘅睇法啦。即系好似瑞士咁嘅话，其实系好嘅。咁但系好难，因为而家我哋进入咗个归边表中嘅时代。咁你。香港是点讲呢？你而家面对一个南海嘅，即系中国喺南海嗰个问题嘅时候咧，你究竟系打算即系可能系要剔晒嘅？而家就系你究竟打算嘅自然系中国人同中国人去另外共同体对应六四，喺南海问题上面纠缠呢个中国，然之后就直接同所有列强抗衡啦，定一话？ 第二个选择独立建国，起码中立。如果中立唔到嘅，就同其他列强归边，咁大家分猪肉分饼仔。 系咯， 即系如果系一个地缘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嚟讲，你点拣啫，大佬？即系你香港。你香港，我唔係我睇小香港人，但我覺得你香港人係冇可能同美國做俄羅斯嘅抗衡嘅喎，係嘛？ 係啊， 你憑乜嘢？即係你憑乜嘢？你對抗一個中國都已經咁撚辛苦啦，你憑乜嘢去同美帝啊、沙俄啊、日本咁多所有列強去直接抗衡？咁冇可能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係要盡早去做一個建國啊、獨立嘅动作，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你起码你宣布中立或者非参战，起码是非参战国的时候，起码我会觉得人家是没理由要炸鸠你 咯。 系啊，否则你会面对的是美国最新式的无人军打机的射杀咯。系嘅，刚之前看电视，美国咪有新嘅无人驾驶嘅战机咯。 系啊， 好捻准嘅，听话。 所以其實香港人普遍香港人啊，我睇本土派都好，佢哋好少會理解外交啊，或者地緣政治啊，或者其他嘅事。我又覺得我哋香港個最迫切嘅問題就係驅蝗啊嘛。佢哋諗嘅就係我而家佢成個方向就係向大陸嗰方面諗，點樣對抗又好啊，點樣去話我甚至泛民主派話我要咁樣擁抱大中華又好啊，咁佢哋眼裏沒有世界，只有中國啊嘛。這個其實是香港人很有的很大的弊病來的，這個是我的感覺。 他們傳統的想法，他們傳統的想法就是覺得國際關係就是中國和美國，但其實我都即是中國美國 是客觀實質上都要提的，但是我覺得世界很大Hashtag 世界很大， 是 的。那我哋唔系净系谂美国噶嘛？你谂你其实你入到你去到尖沙咀行街，你去到重庆大厦夜晚差唔多六七点嘅时间，你见到咁多阿叉仲喺度同你 sell 咖喱，你就知道香港嘅问题就唔系净系中国美国嘅问题啦。 系啊， 你做多印巴裔噶嘛？咁其实印度都会提噶嘛？你咁多香港人追日本嘢，甚至我哋所谓本土圈入面都好多日文嘅达人啦，系咪？ 系啊。 咁日本同香港嘅文化嘅关系咁密切，咁香港嘅问题又点会同日本冇关系？即系其实我从来都觉得香港建国又好，或者独立都好啦，其实从来都唔系单纯只系香港本身嘅问题，或者唔系单纯只系中美两国嘅问题，而系从挖远东政治地图嘅问题啊嘛。而嗰件事上到嗰层面，其实日本、印度、俄罗斯、台湾都会有利益喺嗰度啊嘛。 系。 咁呢个因为牵涉到重合嗰个远东政治嘅版图，同埋嗰个远东嘅秩序啊，嗰、那个国际秩序同埋嗰个军势咯 ，balance of powers 嗰个问题。咁嗰、那个我哋唔好好孤立，只系香港人嗰、那个或者本土圈各种嘅视角去睇，而系喺即系我哋大范围谈港独啦，而家摆明系咁，其实。那個是做很多列強利益在那裡，所以我覺得要促成一個港獨或者香港建國那件事呢，如果中共自己肯放手就最好了，但是如果他不識烏的話呢，即是他不識死還要是這樣夾硬拉香港人落水去抗衡列強的話呢，那我覺得香港人要識揀咯。 系，唔好意思，头先断咗线啦。咁头先其实就系讲到咧，就系阿 Luke 哥话香港要谂一谂啦，谂一谂。成个香港嘅独立，甚至香港嘅地区，其实系关乎于一个即 at least 系个南海嘅局势啦，系咪？ 系啊，咁其实系会影，将会有机会系去影响远东嘅格局，所以都系嗰句啦。如果中共识到嘅，就放手啦，即系放手。就彼此更自由啦，即系咁。但系如果你仲系死拿住香港嚟到捽嘅话咧，即系问题就系你如果香港有一日 完全是被中国控制晒，咁冇咗香港人啦，冇咗所谓香港民族啦。咁呢个香港其实都再冇任何利用价值㗎啦，其实。 係。 真係会变成废物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咁样做嘅时候，我会相信一样嘢啦，就係、是、其他列强都唔会原谅你啦。咁你亦都系等于将俄罗斯嘅资金出入呢个国际市场嘅，唔好话唯一啦，而系少量仲保留住嘅窗口都捻住个春袋，其实我国大妈都唔会原谅你。咁 其实你如果系咁样嘅话，连北韩嘅春袋捻住埋咯。 系啊，因为其实北韩有好多嗰啲黑市贸易，我谂佢好多黑市贸易嘅出入口嗰啲咧，其实都会使用到香港嘅港口嘅设施啊，或者船只啊嗰样嘢。系啊，咁所以就系咯。唔紧要啦， 北韩都系咁， 系啊，你系得罪全世界，同埋即系你自己中国共产党都谂下一样嘢啦。如果你香港变晒做全部都系中国大陆嗰啲人嘅时候，你仲边有窗口对外啫？ 系 你自己本身嘅利益都唔保障啦， 系冇咗咁冇咗嗰种香港人嘅智慧，我可以咁讲。 所有嘢都会变得戇鳩咯，咁你就会喺戇鳩之中，你自己共产党嘅政权都会喺戇鳩之中灭亡咯。 系咯， 咁所以就最好你自己识到啦。咁你唔识到嘅，我哋都唔会同你客气噶啦。咁我哋唔同你客气之余，我哋其实亦都即系站喺香港人嚟讲，就睇翻个多地缘政治嘅形势，都知道再同你一起营造中国人嘅都冇咩着数噶，即系都冇咩好嘢噶啦。咁所以就系咯，咁就 不如集咗嚟。 我系担心一样嘢就系、 是，哦，系咯讲嘅，担心乜嘢？ 即系我担心嘅嘢就真系擦枪走火，即系打嘅时候咧，香港人再自认中国人嘅时候，即系头先讲咗啦，即系美国啲无人军炸机嗰啲战机就射鸠嚟噶啦，咁系咯，我唔想做美帝跑夫呀，讲明先， 所以尽早表态。 系啊，尽早表态啦，即系等于本文前都同美国领事人员都食过饭啊、嗯，即系我唔系话要大家去美帝倾斜嘅，但系即系起码唔好再蔓延中国人咯。 系，咁自然喺度啦，冇出咗嚟啊。其实呢个节目系为阿 Lu 哥而设嘅。 讲呢啲，都系嘅，都系嘅。咁我好多谢阿俊，同埋奥斯卡呢度，咁是特登俾一节我去宣扬瓜分中国啦。即系其实呢个又唔系我觉得系最 top priority 嘅，但系我会觉得，如果情绪发展到最恶劣嘅话，就呢、這个就系我哋唯一嘅 option 嚟噶啦。咁即系我哋唯一可以拣嘅就呢样嘢咯，即系。我绝对要相信一样嘢咧，就系、是、万一真系擦枪走火打仗嘅话，咁打完之后，中国点会打得赢啊？咁你唯有同列强埋堆，咁分咗佢，咁呢个系同埋你唔可以唔分嘅，因为其实咧你都香港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你都需要一啲所谓战略中心嘅嘢嘅，咁唔好俾人一嘢就到你心脏咯，咁就所以都要分担多少啦，咁但呢个系 后话啦， 建咗国或者独立之后再算啦， 系啦后话啦，咁好啦，咁集就嚟到呢度啦， 好啦，多谢晒， 多谢老哥，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